李轩和吴宇策也没闲着，一开冰阵，一开炎阵，冰火两重的双轨拍阵配合，一起朝着落地的夜雨生凡套了上去。黄少天就是再有能耐，这种已经把一圈地给设下结界的技能，他也实在没能躲闪过。虚空战队以鬼剑士为主打，李轩的逢山鬼气号称第一阵鬼，吴宇策的鬼客那也是精心打造出来的一个鬼剑士账号。这两个角色开出的冰阵炎阵，又哪是网游中那些随便一个鬼剑士开出的鬼阵可比？单就逢山鬼气手中的银武、太刀、四轮天武拥有的冰火暗三属性强化，他开出的阵就要比普通鬼剑士强出一定的百分比。哪怕是黄少天的夜雨生凡，被这二鬼的鬼阵给圈住，立刻也是变得举步维艰。如果只是一个炎阵，那么凭黄少天的超高操作倒是可以躲一躲那些火焰小鬼，但此时又罩了一个逢山鬼气的强力冰阵在上面，没有直接冰冻，却也减缓了夜雨生凡的行动速度。如此缓慢的移动，哪里还躲得了火焰小鬼？一堆小鬼瞬间就已经将夜雨生凡抱住，炸得他周身上下全是乱窜的紫色火苗。夜雨生凡被围，二队众人正准备圈上去围殴，突的轰一声响，平地里起几道冰墙，却是把夜雨生凡给护在了当间。楚云秀的元素大法师风城烟雨总算是出手了。 退！ 张新杰连忙大叫了一声，不过这些经验丰富的全明星根本就用不着他的提醒，此时早已经四散跳开。果不其然，那边风城烟雨早已经挥手一个法诀，砰一声响，冰墙碎裂，化身无数冰锥四下乱射。不过二队众人都是退得及时，这冰锥随便中上一两个的伤害却是可以忽略不计。四飞的冰锥中，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已经一个三段斩开路冲了出来，冲的似乎比冰锥还要快，转眼间就已经冲到了退棚的逢山鬼气身旁。逢山鬼气拥有更强的鬼阵，但有剑圣之称的夜雨生凡那就更加不是寻常剑客可比。这一三段斩冲的剑光宛若一道流星，转眼就到了逢山鬼气身旁。显然夜雨生凡的装备在移动速度上有很大的提升，提剑一记上挑，这次谁也无力救援。逢山鬼气被掠到了空中，李轩连忙调整要破着浮空，结果远端飞来一炮，却是苏沐橙的沐浴成风在此时送了炮弹过来。对于苏沐橙这边的攻击，二队选手们很有些无奈，他们的职业组合魔道学者、骑士，两个鬼剑士，在一个牧师，根本就没有可以和枪炮师相抗衡的攻击距离。论输出能力，他们二队完全无法和一队相提并论，他们需要打团队配合，用生生不息的战斗方式耗死一队。远距离的攻击会让他们感到无奈，但也绝不能因此乱了战术。在张新杰的指挥下，二队选手并没有急着去围剿在一旁悠然炮轰他们的苏沐橙，而是赶着去救援还在浮空中的逢山鬼气。这李轩的逢山鬼气被挑上天后至今还没下来，黄少天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苏沐橙的第二步却是一炮把他轰出了二队的团队圈子。另一边接下的却是周泽凯，神乎奇迹的压枪技巧是要把逢山鬼气送得更远，目的显然是想让这家伙先落单。二队急着来救援却也没那么容易，楚云秀的元素法师不断丢下氛围攻击的法术阻挠他们的前进， 黄少天的业余生凡就在他们的身遭，横冲直撞，头上还带着好多蚊子炮，让人烦上加烦。此外，苏慕城的枪炮师也是追在他们身后丢炮弹，二队的人也只能咬着牙躲闪。李轩作为全明星级别的选手，鬼剑士的第一大神，对付压枪并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问题是，他此时要应对的并不只是压枪。宇文周这个一队的指挥者没有参与之前的激烈战斗，此时总算是站了出来，手中术士索克萨尔不紧不慢地在一旁施展着各类咒术法术，动作不快但却极准，而且和周泽凯的连续射击配合得相当到位，实在让人无法相信这两人根本就是从来没有配合过的对手。两位顶尖选手联手出击，配合又是精妙，李轩一个人实在有些顶不住，他此时尚能支撑却是凭借了角色上的优势。鬼剑士的暗系抗性较强，而术士的咒术和法术也大多都是暗系，这样一来丢在逢山鬼气上面倒是因为抗性问题削弱了不少。这个问题原本可以靠加快节奏来解决，但是全荣耀都知道于文州这位大神是出了名的手残，你让他做什么都可以，让他加快节奏，很抱歉，操作速度跟不上，这是个硬伤，无法从任何角度去解决。但就这样死挺也不过是多拖延一会儿而已，镇鬼本就是不善于单挑的角色，更何况此时要一挑二，而且已经是处于极其不利的局面。李轩急需救援，偏偏救援姗姗来迟，二队虽然整体系较强，但是也有个极其明显的短板，就是攻击距离。苏慕城那也不是可以随便忽视的角色，而且在叶修身边跑惯了龙套，此时布置给他的这种角色他非常上手。于文州的指挥把每个人的优势和特点都发挥了出来，比如说黄少天此时横冲直撞的打骚扰，骚扰就是想让对手心烦，让人心烦还有谁会比黄少天更合适，这可是双重攻击的释放者。那大串的蚊子炮现在观众都有好多人受不了了。二队举步维艰的前进，一点招都没有。那边李轩终于是久盼援兵不到，在那二人的联手压制下阵亡了。现场一队的支持者立刻送上大片的掌声，觉得就这场团队赛已经完全可以值回票价了。李轩的逢山鬼气一挂，黄少天立刻反应机敏地抽身离开，以免这些家伙顺势把最接近他们的自己当成是攻击目标。楚云秀和苏慕城也在此时改变了攻击的策略。不想二队就趁着他们这一调整的功夫，猛然冲破了之前的限制，四人齐出，一下子就把于文州的索克萨尔堵了个正着。这面对围攻想脱困，可不只是有意识有判断力就可以的，有意识能判断，却也需要足够的手速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这无疑又是撞到了于文州的死穴。此时处境极其尴尬，上来就被四人一通狠扁。不过一队的救援却不像二队那么大受阻碍，距离这边不远的周泽凯的一枪穿云，一记滑铲就直接冲进了圈子当中。观众席上一片惊呼，都觉得这完全是自投罗网的自杀行为。结果就见一枪穿云起身小跳，躲过一记攻击，却已经拔了双枪在手，胸前交叉，火舌乱喷。神枪手技能，乱射。转身走位，双臂或伸开或胸前交叉， 一枪穿云的姿势不断变换着，自然是周泽楷在用操作控制着乱射。枪声乱响，子弹横飞，一圈四名二队的选手竟然全都被打飞出去。吴宇策操纵着他的鬼客急速后跳，想快些逃出攻击范围，谁不想就这一跳居然再没落地。现场再次响起一片惊呼声，周泽楷居然在乱射的操作中还用上了压枪的技巧。乱射，这是埋骨之地的地图 BOSS 血枪手雅阁的红血暴走技能，而对于玩家职业的技能体系来说，这是神枪手60级的高伤大招，出自70级的有枪王之称的一枪穿云之手的乱射，单就伤害来说已经可比埋骨之地这么低端的地图 BOSS 要强。而周泽楷的人为操作而是比 BOSS 红血时的乱射不知要强到哪儿去。血枪手那可真是叫乱射了，而一枪穿云现在却是乱中有序，在乱射的高射速下能准确的枪枪不落已算难得，更可怕的是他还能在这点稍纵即逝的时间里完成压枪的操作，这完全是一次巅峰级的演绎。轮回主场本就最多周泽楷的粉丝，此时如此惊人的表现彻底掀起了三天以来场馆内最大的一次疯狂，掌声尖叫将无论现场还是转播中的任何音效全都压过，对此无论现场还是转播方都是心花怒放，他们太希望看到观众的热情了。周泽楷虽然在采访互动之类的环节上做得比较差，但是当拿荣耀作为表现的舞台时，所表现出的煽动力却是完全不输给任何一位职业选手。乱射技能结束，二队的四人早已经被逼得颇远，吴宇策的鬼客更是直接被一路送飞，其他三人根本没得救援的机会，他们还通通都在乱射的压制下呢。这乱射刚停，一枪穿云的攻击却没有停，一路疾跑却是追着鬼客继续攻了过去。那被逼退的三人总算是抽出了身，邓福生的毒火横着盾牌冲来，就想拦了一枪穿云的射击，结果就见跑射中的周泽楷突然一记滑铲直朝着邓福生的毒铲铲了过来。邓福生连忙让毒火朝旁一跳，一枪穿云却在铲过他身边时突地挺起，起身半转过来就是一记膝撞。这一记来得又快又突然，但邓福生的反应也不慢，提盾一抵就朝后退，他没敢仗着有盾就这样死扛，因为他清楚枪手们有一个通用技能踏射，是强制性的抓取倒地类技能，这类技能即便是用上盾反也是没法阻止其技能效果的。邓福生推断自己若是太近举盾，对方肯定会来踏射，到时还是得退开躲闪，不如干脆现在就退，有机会直接就开始反击呢。邓福生发觉到了撞在盾上的那一击，退开的一瞬左手盾闪到一边，右手圣剑直接一记十字军制裁，剑光闪过，地面都出现了一道十字的刻印，但是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却已经不见。邓福生心头一惊，跟着已经看到地面上一团闪过的黑影，连忙抬起视角一瞅，几道血花已经飞溅在他的视野当中，周泽楷的一枪穿云正螺旋般地从他头顶上跳过，手中的双枪又是不住地舞动着，只是这一次大多的子弹都是倾斜在了他毒活的身上。乱射，又是乱射，只是这一次乱射是在空中施展，操作起来更加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对于周泽楷来说好像不存在一样， 更高难度的乱射操作攻击一个目标依然是枪枪飙血。至于乱射这样的60级大招技能，冷却当然不是这么短，但是神枪手有一个叫做双重控制的技能，作用就是重置某一个冷却中的技能。周泽楷显然是使用了双重控制，重置了乱射的冷却，这才能很快的又一个乱射放了出来。乱射本是一个范围技能，但在周泽楷的超强操作下几乎是扭成了一个单体输出技。这一乱射放完，即便邓福生的骑士是荣耀中防御最强悍的职业，却也十分不好受。更加要命的是，周泽楷的攻击可没就此作罢，那边他原本追击的目标鬼客，他忽然就不去理会了，落地后开始绕着毒活转圈，边跑边射。现场的气氛更加热烈了，周泽楷对邓福生居然打出了压倒性的局面。这种情况发生在了两个全明星级别的选手身上，绝不能说是邓福生太差，只能说周泽楷太强，强的已经有此离谱。现场甚至已经有周泽楷的死粉打出了横幅，打出了荣耀第一高手的旗号，在疯狂地舞动着。以眼下周泽楷这精彩的表现，他确实有点当得起这个名字。二队的四名选手几乎是被他一个人就打乱了，王杰西、邓福生、张新杰、吴宇策，这可都是响当当的角色，眼下却像是路人甲乙丙丁一样。二队急于挽回局面，王杰西的王不留行飞速吹着一枪穿云飞了过去，结果却是黄少天的夜雨生凡斜刺里杀出拦下，两人立刻打了个眼花缭乱，短时间里谁也不能摆平谁。那边被周泽楷压枪送飞的吴宇策的鬼客，此时却是得到了全明星中唯一两位女选手的关照。这两人战术素养本就高，又是好友，私下里一起也玩得很多，此时配合起来也是如虎添翼。吴宇策的鬼客倒是一个在职业圈中比较少见的，斩技与鬼阵双修的中庸鬼剑，虽然比较多面手，但也架不住两人二打一，此时已是节节败退。张新杰的牧师却是没有太强输出能力的偏辅助职业，此时本想上去救急，却被余文州的索克萨尔拦下，不紧不慢地在这儿和张新杰缠斗。张新杰此时心下已是雪亮，一队的战术意图还真就是黄少天之前嚷嚷过的，要和他们拉开了打单挑。自阵型被冲散以后，双方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队那全是暴力攻击手，一打一当然是二队吃亏。此时李轩的逢山鬼气已经阵亡，余下的几位一眼扫来，王杰西和黄少天算是打了个不相上下，邓福生则被周泽楷给压制住，相当被动。至于吴宇策，说被动那是自我安慰，以一敌二的他此时根本就是完全挨揍。要知道楚云秀这位选手最大的毛病就是经常顶不住压力手软，但现在是全明星赛，作秀而已，全无压力的他那发挥起来可是完全不输给王杰西、黄少天、周泽楷他们这种顶尖大神。此时由他主攻，赋予最擅长配合别人的苏沐橙，吴宇策几乎是全无还手之力。